不能够啊听任某些人个别人啊给英雄抗战历史这儿抹黑，随意的曲解。我这说这话有根据，这是人民日报上登的文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学者研究的，考证了，又重新把这段历史拿出来认真的核对了一遍，对历史对人民负责任吗？那么这个要是打头上说狼牙山五壮士的事情到底是能马事呢，您听我细细道来。说是打从1941年起，这就是全面抗战爆发四年了啊，38、39、41嘛。侵华日军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大搞治安强化运动，说白了就是清乡，是吧？三光政策嘛，打这儿来的，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及其武装力量作为主要的进攻对象。这么一来，就他把这个相当的注意力、相当的军队实力转向敌后抗战，这个八路军呐、新四军呐、这个敌后抗战的力量，日本鬼子他这么一转向，哎呀，根据地军民压力大了，敌后抗战进入空前困难的时期。当然根据地的老百姓、八路军、地方武装那不含糊，同日伪军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不能让他占便宜。狼牙山五壮士，这就是当时敌后军民艰苦斗争当中出现的一个抗日英雄群体。这说的是1941年8月份夏天的事情。说当时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知道吧，就是受降的时候他去南京签的那投降书啊，就那冈村老鬼子指挥7万多日伪军，其中日军6万，伪军1万多人吧，对晋察冀边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秋季大扫荡。那你说夏天啊，八月份还没入秋呢啊，快入了，是吧？他对咱们国家这个节气也搞不太清楚，你想他日本鬼子呀啊，就这么说吧，反正是大规模的扫荡。那么这样的话呢，八路军根据地的军民进行反扫荡斗争，双方来来回回拉锯战，这场战斗持续了2个月。日军呐、日本鬼子这回是啊来势汹汹，仗着他呀兵多将广啊，6万多人吧，采取了远程迂回、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战术，企图在短期内摧毁晋察冀根据地。那么晋察冀军区呢，这边针对敌人的合围扫荡也是预先做了准备，是吧？这个咱们这边未雨绸缪，知道他要采取什么样战术，要巧作应对。那么到了8月19号的时候呢，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收到了反扫荡作战方针、战术指示。这一分区啊，书中代言就是狼牙山五壮士所在部队，他们之前做了准备，改造了部队主力所在的狼牙山驻地的地形工事，精简了机构，就等着敌人来打他一个冷布防。到了这个月23号，日军开始发起进攻。一个月这个过程当中啊，狼牙山您知道吧，河北易县那个地方，易县周边大小战斗持续不断，这枪声、炮声、手榴弹声、杀声、拼刺刀的啊，这个肉搏的声音就从来没停止过。狼牙山是什么地方呢？属于太行山脉，它是西南东北走向，在河北易县西南那边，包括有棋盘陀、莲花峰在内的5驼36峰山势险峻呐。当时呢，咱们八路军数千官兵、数万群众就在这个地方藏身，躲避日军的疯狂扫荡。那么说，双方 交战一个多月，到了5月23号凌晨，日军开始进攻狼牙山了。盘踞在唐湖那个地方的日军先头部队占领了山下的南旗村、北旗村，也是啊，屠杀老百姓，无恶不作，制造了屠杀村民的惨案。紧跟着日军主力是倾巢出动，拂晓时分，日伪军3500来人打从定兴方顺桥这个附近分三路西进，围攻义县北楼山附近的一分区的八路军的驻地。当时一分区还有多少人呢？5000多人。发动进攻狼牙山的，这是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乙兵团，就是甲乙丙丁那个乙，由步兵133旅团还有配属部队组成的。那么当时啊，出了个叛徒，这人叫赵玉坤，他是带着一帮伪军给这个鬼子带路，是吧？你听见了吧？啊，给敌人带路啊！日军开进的速度很快，有叛徒带路吗？布置了重兵，很多的这个关口啊，重要的关口，重兵把守，从北馆头沿东西水村向狼牙山推进。9月23号凌晨，战斗一直打到晌午。23号晌午，日伪军已经开始来到这个狼牙山山脚下头了。当时呢，咱们留在狼牙山的守军啊，部队的人数其实并不多，而且还有义县、定兴、徐水、满城四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外加群众3-4万人。哎呀，这形势也是啊，相当的危急，必须得尽快想辙，组织突围呀。对此呢，当时咱们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名将啊，命令将四个游击支队交给正在山上养病的一分区一团团长邱卫指挥。首长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天险地形守住阵地，伺机突围。那么那边呢，分区的情报站呢，情报人员紧着忙活，通过这个飞线是吧，他们这个专用名词，反正就是各种消息来源吧，了解到敌人分布在周围的一些个地方。刚才说的啊，这个什么什么馆头啊，东西水啊，啊松山楼山呐、啊，菜园啊，啊这个碾子台啊，九连山呐、啊，这一带敌人的兵力部署都搞清楚了。所以说这边邱团长呢，指挥作战也是心中有数。赶到晚不晌擦黑，9月23号黄昏时分，一分区3团20团从这个岭西刘家台这个地方同时出击，打了一个敌人措手不及。哎呀，这一带日军伤亡惨重，伪军也死伤了不少啊。这一下子把日本人给打懵了，嗯，什么地方火？背不住，这是八路的主力吧？哎呦，新的话说不好，得赶紧调集援军，要不然要吃大亏。于是乎，马上从九连山碾子台，您记住啊，刚才提到这个区域，就是日军来到狼牙山脚下，准备上山围困邱卫团长他们在那个地方部署的兵力，赶紧就调过来救援呢。觉得这边这八路不含糊啊，攻势迅猛，得赶紧调集援军挡住八路。就这样，日军的一大部分被那边3团20团给吸引过去了。那么就使得狼牙山这一带出现了一个10几里长的大口子，就这个区域之内日军没有设防，大大的减轻了我军狼牙山这线的压力。邱卫团长接报之后，自不能怠慢，新的话说这是个机会，抓紧时间赶紧走，有利时机稍纵即逝，迅速组织手下的各部队组织突围。按照首长的指示呢，邱卫这个团一团啊，一个连要留下 做掩护，掩护主力部队。那么撤离这个任务交给谁了呢？那位说背不住是谷子地，哎，差不多吧。一团的七连，许三多那连，嗨，别瞎联系，就那个意思吧，也是个英雄连队。七连呢，就从狼牙山的东面转移到西面，在一个山洞里头领足了子弹、手榴弹和当地的民兵游击队配合行动。那么分区的主力呢，在这个23号啊，天黑完全黑下来之后，由打这周庄向西边转移，一直到第二天晌午，分区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到了张家庄，就是说从敌人的包围圈里头成功的跳出去了。那位说，那么七连呢？您听我说呀，七连是负责打掩护、打阻击的。原来呢，部署是这样的，他佯装成一团主力，吸引敌人，把敌人的主力吸引过来，再利用夜幕的掩护。另外呢，八路军对这一带地形非常的熟悉，这个是他们的优势，伺机打击消灭敌人。七连的连长啊，老七，哎，不对，七连连长刘福山，指导员叫蔡展鹏，蔡指导员、刘连长二位率领全连战士，利用狼牙山天险改造过的地形，不头先说了吗？他们把这个阵地给改了，利用这个优势，在民兵的配合之下是分兵把口，在敌人上山的道路上都埋了地雷，是吧？各种雷，是吧？不见鬼子不拉弦呗。其中还包括粑粑雷吗？不知道，哈哈，反正是到了24号夜色降临之后，他们这个地方啊，掩护撤离的四个县的游击支队、机关干部还有大量的群众，沿着盘陀路向就刚才头前说日伪军已经不设防的那个空出来的口子敲门言声的迅速的转移，这就转移下来啊。要说起来，这么一大队人马绿绿夯夯这么走，那功夫也短不了。那么这边呢，刘连长、蔡指导员把他们连队进行了安排，一排、三排派出去放出去做警戒，二排集中待命。就这样到了凌晨3-4点钟接到命令了，说是啊，掩护七连主力撤退，但是同时也要为机关的撤走争取时间。怎么办呢？这三个排怎么安排呢？这样，刘连长、蔡指导员在指挥着战士们啊完成掩护群众突围任务之后，一排、三排相继撤离，二排负责殿后掩护。刘连长命令二排二班守住北山角那个口子，六班把守东口。干嘛这么强调六班呢？六班的班长叫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下面有仨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外加宋学义。哦，那位说，这哥五个就是传说中后来的名扬天下的狼牙山武装是吗？正是。把他们班放在东边，这边二班守这山脚的口子，打了一阵子之后二班撤了，连长带着七连的指战员沿着这个盘陀路又向外撤离，把这机枪组留给六班。嘛呀，火力猛啊，占领了西山口，吸引住敌人火力，继续掩护作战。他们这个班啊，两挺机关枪，加上几位老战士，经验很丰富啊，就是且战且走，边打边退吧。手榴弹都是捆好了，一捆一捆的往外扔，是吧？把这个东西啊都隐藏好了。他们哥几个隐藏在棋盘陀最显要的阎王鼻子、小鬼脸俩据点。这是24号啊，这已经是到了这个24号当天，到了25号天蒙蒙亮的时候，日伪军来了，500多名日伪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敌人这上山途中啊费了劲了，为什么呀？之前不是埋了地雷了吗？乒哐乒啪， 全给踩炸了。敌人就像那割麦子，您见过吗？一排一排的就躺那儿了。这边呢，马宝玉马班长指挥着他们这个战士，加上机枪组，哒哒哒哒哒，立刻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机枪组那个机枪弹不虚发，哎呦，打的敌人都抬不起头来。鬼子一合计，是不是你搞我？怎么就会说这句啊？就那个意思。这怎么这我们在这儿也碰着八路主力了？这八路主力怎么这么多呀？他就认为山上仍有我军部队主力，这一个班利用猛烈的火力，再加上天色啊，这是那个蒙蒙亮，看的不真着，用这种掩护讲话，这是一种什么呀？一种这个战术吧，就是让敌人误以为他们碰上主力了。一个班能让敌人误以为是主力，五名战士分成两组，接连阻击敌人。但是毕竟他这个机枪子弹有限呐，机枪手打完子弹之后也撤了。为了拖住日军，六班战士一直边打边撤，把敌人往山上引呐。敌人在前进过程当中吃了大亏了，哎呀，也是吓坏了，不敢贸然行动，就开始啊在后面跟着六班的战士往山上撤，扼守着棋盘陀的要道，英勇战斗，坚守阵地，打退了日军的四次猛烈的冲击，杀伤敌人五十多名。直到25号的晌午，敌人也没能爬上棋盘陀。这当时啊，这棋盘陀是两条路，有一条路呢是这个当时他们主力包括群众和机关转移的那个方向。照理说，马宝玉他们完成了阻击敌人任务之后，也应该顺这条路赶紧撤离，但是还有另外一条路，通往棋盘陀峰顶的路，那是一条绝路，上去那就下不来了。为什么呀？他只有一面有路，那三面万丈绝壁。但是呢，马宝玉他们一合计，我们不能沿着主力转移的方向走，那不等于暴露部队转移路线吗？尤其是还有很多的群众包括机关，转移的速度不会太快，毕竟跟野战部队迅速转移急行军那比不了。万一我们要是从这儿走了，鬼子顺着路追下去，而我们的主力没能及时转移，和敌人遭遇，哎呀，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呢？为了保障主力的安全，五位战士选择了向棋盘陀顶峰前进，选的是条绝路啊。五位战士就依托岩石和树林不断的向敌人射击，敌人在后面啊，渐渐的天也亮了，也看出点意思来了，山上八路好像不多，追紧追不舍。这么来说啊，马宝玉五名战士和敌人到现在为止已经周旋了五个小时了，他们面前就是棋盘陀顶峰，三面悬崖，无路可退了，子弹也打光了，石头也砸得差不多了，打光了最后一粒子弹之后，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把这个手中的武器嘁哩喀啦全砸了。五名勇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了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二人跳崖之后挂在绝壁的树枝之上，是幸免于难，但是伤的也不轻啊。葛振林伤的那个还稍轻一点，宋学义把腰摔折了，这俩人凭着顽强的毅力互相搀扶着，最终脱离了险境，来到了当地的一座道观面前。一看哟，里面出了一位啊，呵，高挽着发短，口中念念有词，无量佛，老道士嘛。那说真的假的？真的，救他们的就是当地道观的一位姓李的道士嘛。发现这二位之后，赶紧找民兵把他们送到后方医院。狼牙山战斗结束之后，哎呀，甭管是军区呀、啊、还是晋察冀呀、啊、什么之类的哈，得知了这五名战士英勇的事迹之后，非常感动， 说了表现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高尚品质和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由此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这才广为流传。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您内。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立国无法则不立，法法无守则不正，言律不言则无成，明法不明则无威，立法严明依法治国。 现在